爱心生，争与不争你早会不同，也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你本情。都生之死，身陪心

你随便用。 猜太多了啦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 啊，这个饭没法吃了。 关闭屏幕，放下手机，面对面交流，心与心沟通。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比如减少垃圾，美化环境。有些东西分比和好，比如垃圾分类，变废为宝。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北京